在红尘俗世间，谁的呼唤都在耳边，那么熟悉却又遥远，为什么痴心无处才难相见。徘徊在起风的屋檐，谁的叹息都在风间，那么无奈却又无悔，多少前世缠梦要待今生缘。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一眼，纵然聚散如命也要用心感动天。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一眼，纵然难说前世也要再接近。谁的呼唤都在耳边，那么熟悉却又遥远，为什么痴心无处才难相见。徘徊在起风的屋檐，谁的叹息都在风间，那么无奈却又无悔，多少前世缠绵在今生缘。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一眼，纵然聚散如命也要用心感动天。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一眼，纵然难说前世也要再接近时。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 仿佛听见你问我，问我过得好不好，手中紧紧握着你写的信，能说什么？怎样才能够让你知道我好累？怎样才能够握住你的手？世上有谁会为我守候？陌生的城市里不想停留，风在吹雪在落，我只想回头。这